打程序，最快明年上路，预估40,000人受惠。健保署去年1月底首度将 C 型肝炎全口服新药纳入给付，去年一共治疗超过9500名的病患，今年编列了46亿预算，治疗人数增加到了19000人，治愈率达到95%以上。不过，现行健保给付的 C 肝新药治疗设有条件，限制只能给付中重度肝纤维化以上的 C 肝病患。陈时中指出，明年决定提拨63亿到68亿的经费，预计可以治疗40,000名的 C 肝患者，也计划取消 C 肝新药用药给付条件，只要筛检出 C 肝就能治疗。目标2025年消灭 C 肝。今年流感疫苗受到疫苗异常影响，公费流感疫苗供货吃紧。卫福部疾管署估计，目前全台只剩70万剂的公费流感疫苗流通，已经紧急向厂商调货，但是无法确定其成。至于疫苗变色异常，厂商今晚7点之前必须要将调查报告送到卫福部食药署，厘清变色原因。赛诺菲的疫苗变色，国光疫苗又有白色悬浮物，导致同批号32万剂的疫苗停用。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今天在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质询时问，疫苗到底何时才会补足？卫福部长陈时中回答，厂商还没有明确回复供货时间。疾管署长周志浩指出，目前先给地方卫生局调度弹性，以高风险族群接种为主，等到疫苗陆续供货，社区施打量减少，再从小学陆续开始恢复校园接种。至于赛诺菲疫苗变色，厂商依法国原厂时间中午12点，也就是台湾时间今晚7点，必须要提交检验报告。疾管署今晚收到之后，明天对外说明。台湾大学今天创校90周年校庆，但是碍于校长遴选争议，已经超过1年没有正式校长。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召集人陈维昭指出，身为知识分子以及台大的一份子，不论遭遇任何困难，他都会坚持下去。前任校长李嗣岑也在校庆茶会上呼吁，身为台大法律系教授的教育部长叶俊荣依法行政，否则如何回来面对学生。李嗣岑指出，庆祝台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也要展望未来。两个问题有待解决，首先就是没有正式校长，再者就是5年500亿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结束之后，政府补助台大的经费从30亿降到17亿。现在各国都大力支持顶尖大学，看到别人快速进步也让他很忧心。如果台大无法提升，伤害很大。假如现在政府资源有限，台大只能依靠校友，期盼透过校友的小额捐款击杀成塔。许多 iPhone 用户最近都出现了 Apple ID 锁定无法登入的状况，使用者在没有特殊使用行为的情况下登出，并且收到了账户锁定讯息，必须重新登录或者是重设密码，才能再次回到自己的账户。这次苹果账户锁定状况从周二开始，不是所有的 iPhone 用户都会遇上。专门报道苹果讯息的网站指出，苹果还没有对外解释这波账户锁定的原因，也没有官方解套方法。这个网站 Apple Insider 已经要求苹果尽快回应。Apple ID 锁定的状况、时间还有用户都不固定，可以确定的是已经不少台湾使用者遇到了类似情况，提醒 iPhone 使用者先回顾一下自己的账号密码，确保登出时不会因为久没登录忘了密码。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4点，来到9826点，成交金额962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90点，2175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0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265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1点，79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2点，25806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好，我是罗清德。在政治上，苏贞昌是我的先輩，他的认真和认真是我最钦佩的所在。他爱乡秀情，每一次的决定都是最艰难的承担，但每一遍都超越个人和过去。

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一开始今天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台湾的乐团，对，虽然他们唱的是英文，这首歌曲呢叫做 Short Stay， 短短的待着。不管呢你现在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待在现在你住的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这个乡村，不管你是北漂、南漂、东漂、西漂还是阿漂，其实我们人生本身就是一段 short stay 啊。在这短短的不到100年当中，有些人可能比较长寿，可以活超过100年。就整个历史来看，我们都是 short stay。 Wandering the streets all through the night.Searching for the one to make me right. Wondering if she's the shade of you. And if so, should I try to see it through? Darling, I got my justice shoes.Warning, you stay away. If we meet at the rendezvous, take me away. Sun and rain, darling, I got my trust issues. Warning, you stay away. If we meet at the rendezvous, take me away. Sun and rain. 今天呢是11月15号，然后距离呢下个礼拜11月24号的大选，就是从今天开始算起呢，就只剩下10天了。那当然剩下10天的时候呢，我甚至最近有听到很多人在讲说，天哪，那些做出来的戏剧啊，或是娱乐节目啊等等的，可能都没有今年的大选候选人来的好看，就是娱乐性太高这样子。同时呢，我觉得今年的选战有一个蛮奇妙的地方，就是在好像是中部吧，台中的候选人，还有其中一位是一个比较你知道精神状况有点不太 不太好的一个候选人，就说了很多很多阴谋论，说什么全世界的元首都会在关注他的 Facebook 等等之类的。最近呢，最引起大家的话题的，从上个礼拜开始一直到现在，在台北市呢办了这个候选人的公开发表政见会，在其中呢，一号候选人他讲了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蜂蜜柠檬这件事情。那当然呢，后来就有很多很多的社群开始来说天啊，如果他真的是有在布局蜂蜜柠檬，他真的是有在卖这个产品的话，那花个200万来就是参选台北市长，因为需要保证金嘛，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行销手法哎。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布局蜂蜜柠檬，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卖，但从最近这几年，你可以开始看到了，就是网络跟开放世界所带来的对各个行业的质变都已经产生了，也就是现在在政治方面，你也已经可以看到，不再是以前那一种，你所想象到的哦，政治参选人候选人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包括在辩论会上面，想要花点时间唱唱自己喜欢的歌，让大家都听到你的好声音，重点是他唱得很好听，然后让大家有好几天都回荡着同一首歌在脑海当中。来听听这一首歌，来个五讲真答，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爱江山更爱美人，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呢，聪明的你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是李丽芬，那再问问五讲真答继续，请问你知道李丽芬姐姐曾经在飞碟电台有开过节目，你知道那个节目在几点，节目的名称是什么吗？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童话当然被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心头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 愁情烦事别放心头啊，人生真的就是短短几个秋，一下子就过去了。以前呢，李丽芬姐姐曾经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早上11点的时候历历新世界。小时候我寒暑假不用上课的时候会开电台，就是会一路这样噗噗这样听下去，也都是会听到的。当然呢，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他在他的政见发表会的时候唱歌这件事情，然后狂讲蜂蜜柠檬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非典型，然后也让大家觉得就是觉得很有趣味。但有趣味你也知道，高手在民间，既然呢就是你砸200万要做这么有趣的事情，那很多很多人就直接在家里面就帮你把它做得更有趣味一些。像是呢这位音乐家 Vivi 关大伟，他就做了一个 acapella， 然后呢这几个候选人一起出声，在他们把他们辩论的时候的音档所剪下来，把字有的人是发语词剪下来以后做成了一个 acapella mix。 我是台北市长参选人 柯妈妈， 柯文哲。 人生短短几个秋，天涯不醉独罢休，在一边落地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妈妈，不醉独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在心头。 柯妈妈，哎，谢谢，谢谢天，谢谢地，请五位候选人回到您的位置。 科技已经可以让我们做到很多很多很酷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讲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有音。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也在像唱歌一样，你只要把它剪下来，好好的编排一下，你也可以做出一首你自己的歌。 镜子如水一样的存在，难怪我只对你依赖。 爱无所不在， 纯净透明自在，让我把爱随身携带。 爱无所不在， 连起来。我已经被你宠坏，干渴的心期待你的温柔灌溉，证明有一种绝对的关怀。镜子如水一样的存在，难怪我只对你来。纯净透明自在，让我把爱随身携带。无所不在，言语无法表白，但爱可以发现，爱绝对不会是障碍，塞不进口袋，却可以随身携带，将心连起。1, 2, 3, 4, 爱无所不在， 纯

时间来到2:3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宝可梦真的是，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但是呢，就在我每天的生活周遭当中，我上班就是来工作的这栋大楼当中，哎，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手机打开就是在抓宝，哎，包括电台的同事啊。隔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啊，还有今天呢，我在买完午餐要上楼的时候，也是前面的一群看起来不知道是几楼的工程师们，哎，五六个男生，他们也都在讨论，就是宝可梦，哎，喜欢宝可梦皮卡丘与伊布的朋友们，在这周末11月16号到18号的早上11点到晚上8点钟，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的3楼会举行精灵宝可梦 Let's Go 皮卡丘，还有精灵宝可梦 Let's Go 伊布的游戏试玩活动。在11月18号的当天呢 ，Game Freak 游戏总监增田顺一先生呢也会来到现场，跟皮卡丘还有伊布一同跳舞同乐。但是呢，这边要提醒一下，要进场前你必须要先抽号码牌，因为皮卡丘太可爱，皮卡丘的魅力太强大。 全部交给我处理、yeah、真的没关系、都是我来提、就快要窒息，天哪快不能呼吸，世界剩下 you and me。 我不懂什么叫做爱，跟你相处终于明白，穿过丛林隔两座山脉，你说我好坏一起去看海、oh yeah、紧贴着美丽的风景，看着你害羞的表情，绝对不会让伤心，我会用尽全力去爱你。 Just call my name， 它是专属的温柔、Just call my name， 它是专属的温柔、Just call my name， 它是专属的温柔、Just call my name， 它是专属的温柔。 让我先把脑袋给倒个袋，他是我朋友叫小叶，他总是在想着哪天可以遇到纷争的爱，他研究天文学只为了哪一天带女生看星星时候可以讲一遍其中的意义，从天文讲到地理，这意境是他最浪漫的细腻。还记得大学毕业后他分了手，交七年旧的女友突然跟人走，爱得满身的他想都想不透，摔得满身的伤他装作都不痛，他决定从今后情场上不停留，要我教会他怎么be懂。 So I say my bro， Let's go。 就拜拜拜拜，就拜拜拜拜，喜欢就拜拜，就拜拜就拜拜，别多想就是直接做，哪来的美国时间拖、yeah, yeah, 如果没那些直接痛，就拜拜就拜拜。 他开始变帅，女生说他天才，像是歇赛，逐渐开始变坏。没事把他一些，但那不是恋爱。他不想这样下去，他说感到倦怠。He don't know what to do， 做的这些改变，单纯因为不想输。他怕了，因为他人记得前女友跟人走，那时候他是多么慌的。Damn。哦，但他最近又有新的对象，还问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追他。小帅哥的外表下还是以前的小叶，送早餐送到楼下，关心女生的小叶还算欣慰，道德来的还是没变，面对喜欢的人就变白痴的那嘴脸。 So I'm showing him how to handle this， All we gotta do is step in it。 就burn up burn up， Tell me, do you can't do what? Say, give us your money. Tell me, it's a free me. Me and my 每当铃声响起，小叶他怕漏接，总忙着找电话。 哎呦 Jason， 这换我比较好解答。 Alright， 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叶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就说梦牵连牵手，一直都还没有过。爱情要素是我淹没，就连痛都不算有错。让缘分配个对眼，先别管配不配。路口想追的美，准备快上钩，还不快下手？就奔啊奔啊，就奔啊奔啊，喜欢就奔啊，就奔啊就奔啊，别多想，就是直接走。 喜欢就 burn 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ay Sean， 再加上 Trailfish 吕世轩。说到吕世轩，就来听听 Trailfish 自己的这一首歌曲《正在塞》。现在的你正在塞吗？最近呢看了一篇报道，因为其实呢这个都市化越来越发达嘛，就大家真的都要去都市找生路，然后大家就会人口就会往都市集中。集中以后怎么办呢？我们那个路呢就是会有限制嘛，就没有办法，路就是会塞满。一开始的都市计划，你看看我们这些老街老镇，通常一开始都是小巷，人越来越多，车子越来越多，就会塞车，怎么办呢？现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的天使创投开始在想说，未来应该有类似像是直升机那样，可是却没有直升机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马达声。当电动车、电动飞机开始普及的时候，未来是有可能真的像以前我们看科幻电影那个样子，以后我们搭车是空中计程车，但其实不是车，空中计程直升机了，真的假的？完全从根本上面解决掉塞车的问题，因为以后我们就不上路了，我们上天。 跟我说再见，生活忙着找时间，有没有人有看见啊？算了都没差，反正连胡子都没刮，说话都结巴，不想接电话，已经睡了三天都在这，现在通常破沙发，这里蚊子都太饿，能不能通通杀光？边忙加班边发状态，你可没打算来，只好发呆，置身在大海，其实在放慢 ，Hold on。 I don't know that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思绪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我的一切 feels like 正在塞 yeah， 正在塞正在塞正在塞，是什么干涉让思绪阻塞到没 feel， 想要积极冲破我退路，能否提着所要掉，真的不想背负，已经到底怎么造成的。 Shout to my man Finesse Trailfish， 首歌送给那些晚上加班的夜猫子们。 像你吗？ 对啊， 你跟我一样。 哎，为什么？你 送给大家正在塞的大家，在路上正在塞的你。路上正在塞，身体正在塞，脑子也打结，怎么办呢？当你脑子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思绪，太多事要烦心，太多人要 take care 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脑子也正在塞了，塞太多

跟着容祖儿把梦绑在脚下，跳开长大的烦恼。 喷一点香水在指尖和眼前，像花朵开在我身边，感觉手夜的摇晃跟在脚步后面。拥入的街道，我要故意大声笑，打扰人的无聊，各种琐碎的烦恼统统都丢掉。我可以跳着舞跳到那笨重的融化，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我把梦绑在脚下， 祖儿全新概念专辑《答案之书》，奇幻主打《绑梦》，陪你在纯真的梦里时光，一起寻找解答。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 85% 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 Luxgen与您同行。 Luxgen。 大家好，我是国泰综合院的李发坤院长。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本院展出机器人手臂、 3D 列印的手术应用及优秀心脏疾病照护团队等特色。11月29日到12月2日南港展览馆，一起来了解健康，体验聪明科技。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好，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你看那令妃，都年过30了，人秀发乌黑，容光焕发，到底怎么办到的？ 因为它有15攻略 啊，说来听听。 每月15、15日，记住3要1不要。1要在地食材当季吃，2要就人共食快乐吃，3要原形食物真好吃，不要浪费食物适量吃。以上攻略吃好吃满，人人健康永驻。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委会提供。 横扫全球百万销售，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英美台同步蝉联3周冠军， 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3冠王的流行艺人，问鼎奥斯卡、格莱美的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我是陶晶莹。 2点56分的哥哥妹妹，由于是在飞碟联播网现在正在收听的频道，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哥哥妹妹由于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这个礼拜也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非常有活力又帅气的大男生们 Nuvi。 是什么突然的闪过，片刻的出现，然后就瞬间消失在我眼中，神经不断被思念触碰，那些美好不分新旧，看着同一片的星空，无能为力是只能够默默去回首。现实的荒谬，未愈合的伤口，真的快无法承受。 避风的港口。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哈吼！超值好康爆火力灾！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抵25元哦！好油抵加，台塑95加，熊安心。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是玉牧民。台湾的社会迈入高龄化，台北市议会也进入了老人化，需要注入新世代。11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党候选人，再造新思维，展现新力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那我们吃的药呢，一定也是要吃有效的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我们目前吃了什么药，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药物的服用，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魏如萱量身打造容祖儿奇幻主打宝梦， 我可以跳着舞跳的 容祖儿概念专辑《答案之书》，陪你在梦里时光一起寻找解答。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金门地检署今天宣布破获一起现金贿选，李姓庄脚涉嫌以每票5000元，或者是5000元包括往返台金机票的方式，向金门还有旅台乡亲行贿，支持列屿乡某位乡长候选人。收贿者中2名还是金防部的军人。检方兵分多路在台湾还有金门两地搜索，查扣了现金50000块，已经向法院申请收押李姓庄脚获准。统计这波侦查行动，7人坦诚犯案，6人缴回汇款30000元，1人缴回机票18张，分别预支10000到50000元交保候传。消息传开，地方也对第一次查出金防部阿兵哥涉案议论纷纷，忧心选举黑钱深入军中。检方指出案情还在厘清，多少军人涉入持保留态度。检方不强调尊重司法机关侦审权责，全力配合调查。下周六就是选举投票日，台铁近30名的调度员不满3班制加班费标准不一样，只有日班能领加倍工资，早班和夜班却没有，计划发起选举日依法休假。劳动部今天解释，台铁员工属劳基法适用范围，当天不论哪一个班别，只要工作时间是在选举日当天24小时内，就得发给加倍工资。劳动部举例，如果一个班次是从23号晚上8点到隔天凌晨4点，在24号的4个小时，雇主除了要给原本1倍的正常工资，还要再加给1倍的加班费。劳动部也提醒，当天出勤的劳工如果花了2小时投票再回来工作6小时，雇主就得给6小时的加倍工资。要是劳工还继续加班工作，就回到劳基法平常日的加班费计算。泰国观光落地签免费今天正式上路，泰国观光局宣布给予台湾在内21个国家免落地签费，今天开始到明年1月13号。 泰国向来是台湾旅客喜爱的热门旅游地点，今天开始的落地签免费，适逢泰国曼谷和清迈热门的水灯节，打算前往的旅客刚好省下一笔。不过这项政策只限落地签免费，如果想在出国之前办好观光签证，还是得付1200块钱台币。另外，泰国各城市机场就以曼谷最繁忙，旅客来往众多，21国免落地签证费实施，机场大排长龙很难避免。外交部今天宣布，11月19号开始，中华民国与马绍尔群岛相互给予对方国民入境免签待遇，免签证的停留时间90天。外交部指出，基于平等互惠以及重视友邦原则，与太平洋其他友邦基里巴斯、帛琉、所罗门群岛也将在近期完成所有的行政程序，陆续开放免签待遇。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去年受到缅甸军警暴行逃往孟加拉的72万名洛辛亚难民当中，第一批大约2200人今天必须遣送回缅甸。联合国表明不希望难民遣返，人权组织也相当震惊，这些洛辛亚人更是恐惧沮丧，甚至有人逃离了难民营拒绝返乡。美联社报道，孟加拉政府14号就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波遣返，共有485个家庭2260人。不过遣返行动是不是按照计划，消息相当混乱，目前还不清楚这次遣返能不能成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警告，这个时候强迫洛辛亚难民返乡，明显违背了国际法原则，等于是让洛辛亚人继续处在违反人权的状况下。42个人权组织也认为，遣返程序危害仓促草率。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2点，成为2180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207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3点，涨幅1.26%，266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8点，涨幅1.11%，79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9点，涨幅1.24%，2597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3052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4点，来到9826点，成交金额962亿。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零星短暂雨，东北风减弱，气温回升。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我要做都市更新的市长，我要成立都市更新局，帮助市民老旧公寓全面更新，让大家住得更宽敞、更舒服、更安全。请投2号丁守中，谢谢您。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未来。今年爱机会台东地区国小补救课程的24位毕业生，为了庆祝完成小学学业，透过爱心企业的支持，他们勇敢搭上4层楼高的热气球，完成结业式。这群孩子过去3年来，每周至少有4个晚上跟着爱机会的老师免费学习英文与数学。他们从基础开始学会一个观念后，通过检测再继续学下一个观念，按部就班培养扎实的能力。目前这群孩子都已具备小6程度，可以顺利衔接国中课业。这对教育资源缺乏的偏乡弱势学生来说，是最好的人生礼物。教育是弱势孩童改变命运的钥匙。捐款支持，请洽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官方网站。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台北市松山信义区8号候选人秦慧珠，拜托您。 我是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这里特别要推荐一位优秀的市议员，第8号秦慧珠，全力票投8号秦慧珠，拜托拜托。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空中的梦想家，不久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好的，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现在呢，我们的特别来宾已经坐在我对面，让我们掌声欢迎张雨辰。 嗨，大家好，我是张雨辰。 耶耶耶耶。好，今天呢，一开始因为要访问音乐旅人，要访问张雨辰，要访问 Vic， 所以呢，听了你的最新专辑《Black and White》黑白，然后一开始那个放进去的那个 sound， 一开始就哦感动。 Finally 吗？你是说？ 对啊，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哇，好感动。然后当然第一首歌那个上瘾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些年我怎么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啊，就我会觉得天哪、啊，就是这么棒的音乐。不过这张专辑的走向还是走一个比较多钢琴跟抒情歌曲的部分。 对， 我想要先问一下，哎、欸，你把耳机戴起来，你把耳机戴起来。 好， 我想要先问一下这一首歌啊。 嘿， 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这是多少年前？ 这个是4年前。 4年前，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已经来台湾了。 对， 哦、oh ， 这首是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歌。 嗯哼， 对，这首歌对我非常的有意思。 嗯， 那因为这首歌我在写的时候，我是以如果我是一只流浪狗 啊， 因为这首歌曲是讲流浪动物的、嗯。那如果我是一只流浪狗的话，那我经历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被抛弃、 嗯、 那我现在在这个街上，然后我披着这一身打结的毛衣、 嗯、 那我的心情会是怎样、 哦、 对，所以我是站在他们的角度、 嗯嗯、 去思考去写这首歌。 所以你还是为了这只流浪狗，在被抛弃之前主人还有帮他穿毛衣，对不对？ 就是平时就有人帮他打理，然后冷的时候就给他 穿衣服这样。 是， 可是过后结果他到街上流浪的时候，他自己身上的衣服都打结了，就是自己的毛发已经打结了。对，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 KKBOX 可以找到你算是最早期的作品。你在这之前还有其他发行的作品吗？ 还有啊，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哦、 可是因为我自己当这之前的作品几乎都是单曲、 嗯、 EP 这样、 嗯嗯嗯， 所以就没有一张正式完整的专辑。 嗯 嗯。 所以像今年就推出了这张黑白。 嗯。 对，然后就正式就是宣布我的专辑来啦，这样子。对， 所以这张专辑对你来说也是意义更加深重，对不对？ 非常，我是已经连名字都换了，连名字都换了。 你愿意分享一下换名字故事吗？ 换名字这个决定，其实我想了一段时间， 嗯， 因为主要就是我可以放开我过去的光环，任何的事情， 嗯， 任何的 credit， 可是。公司如果我换了名字，公司是属于要重新再帮我把这个张雨辰的这个人给从零再做起来。 对对 对，所以可是还好，我公司非常的支持我。 嗯嗯， 因为他们就是我给他们的原因是我过去的歌曲，我过去的唱法， 嗯， 然后过去的装扮全部等等的，那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哎，必须要跟大家讲，大家可以去那个。网络上面或是 KKBOX 上面搜寻，就是张雨辰，你可以找就所有你找得到的张雨辰。雨呢是就是我与你那个雨，然后辰呢是辰要怎么解释？ 良辰吉时， 良辰吉时的辰这样子。然后你去找一下，你把所有可以找到张雨辰就一字排开，看你有没有办法排出他的从先到后的那个造型跟歌声的变换跟不同这样子。 对， 目前坐在我对面那个跟现在。因为我现在在用 KKBOX 放嘛， 对， 所以就是也有看到你那个抱着一只狗的那个封面， 对对对， 就是我看到你现在这个人跟就是你那个狗的那个旁分发型就已经差超级多，超级超级多， 对啊，嗯，就是因为这一张现在这一张毕竟还是比较偏回往流行音乐的方向去走， 嗯嗯嗯， 对，所以就可以。勇敢一点的去尝试不一样的造型、 哦、 对， 好好好，所以原本呢那时候一开始看到的张雨辰，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我在找刚刚我在里面找的时候，我打你以前的名字去找、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数位化有一个好处，你知道你改你不用一个一个去改，你可能用一些程式跑一下，你全部都 还是可以找得到 旧的，你已经完全的烟消云散，从此以后只有张雨辰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张雨辰带来他的这张专辑《黑白 Black and White》。那当然呢，就是你除了为了这张专辑 依旧你是创作型的歌手，所以就是自己唱，自己写歌，自己编曲，自己制作之外，一开始最显眼的就是你那半白又半黑的头发。 对 对，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时候的造型，就是怎么会决定说好，那我也把我的头发就染成一半，就是一半黑一半白这样子。 当初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这张专辑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从歌曲里面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哦。 可是那从歌曲过后，我们希望就是让整体让大家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黑白，而且也希望大家就是更容易认得到我，对啊。 顺便介绍一下，因为在专辑里面其实就有一首歌叫做《黑白》，对不对？ 没错。 顺便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黑白是我过去这五年在台北生活的一种感受、一种感觉。因为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在前年的秋冬。因为秋天冬天尤其是冬天，你会发现天气是灰灰的，很少见到太阳，然后特别容易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整个就会变得很忧郁， 很黑， 很不开心，很黑很灰的那种， 根 本不想出门。然后因为这一段时间来毕竟还是在这个娱乐圈有一点时间了，所以经过的挫折很多，也曾经想放弃啦等等，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累，是为了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为了想要做回自己而已嘛。 是， 那既然要做回自己，是不是应该就是把面具给摘下，就不要再去装模作样的去讨好别人，做回自己，喜欢自己就会喜欢，不喜欢的人那也无所谓，所以我觉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写了这首歌，去鼓励我自己，就是I could be your wings if you fly，就是如果我你想飞，那我成就你，这样子。所以我很想说，为什么不去尝试让自己的音乐也带着其他正在面临着这一些困境的朋友，就是从我的视觉里的黑白找到属于自己的色彩。 一起来听听张雨晨的《黑白》。 松开手却不自由，这些无奈早已被安排，每一次想重来却放不开。 But I could be your wings if you fly, I could be the sun in the sky。 生命中的黑压抑的感觉让白色的光照亮。 I could be the star that shine, I could be your bright light。 不再怕寂寞，不必再难过。 I could be the one, I could be yours, I could be yours。黑压抑的感觉让白色的光照亮。 I could be the star that shine, I could be your bright light。 不再怕寂寞，不必再难过。 I could be the one, I could be yours, I could be yours。 说 到了刚刚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台北的天气都灰灰的，那可能呢就会有一些听众想说，那张雨晨你不是台北人哦，你是哪里人？你在你的家乡冬天的时候不会灰吗？会太阳阳光普照吗？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所以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冬天的一个地方嘛，所以它只有夏天，而且马来西亚它是属于一个阳光很好，然后到处除了人的这个人种很多，因为我们是多元种族的国家，然后除了文化很精彩很有色彩之外，我们的周围环境 是就是建筑全部都色彩缤纷 哦， 对，所以会看到有一些建筑是偏红的，有一些建筑偏蓝的，偏紫色的，偏白黑，什么颜色都有，所以到处，而且我们一人穿的衣服就会 哦，也是很鲜艳， 对， 对， 就很鲜艳，也很多颜色。可是像在台北的差别，它就是 很多哎，对，很多人会觉得穿黑色是一种设计感或者什么之类，觉得很暗。 所以黑白灰是最安全 哦，对， 安全的一个颜色。 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我有尝试，当初刚刚开始来台北生活，因为刚好要上电视节目， 是，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个时候也是秋冬的时候，我就好去买衣服，然后想说哎，我这一次我想说穿一些比较偏向一些缤纷一点的， 就彩色一点比较跳的， 对，就比较适合我想唱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歌， 嗯， 然后我就去逛逛来逛去，逛还到处都是黑白灰，我觉得天哪，是怎么找一件粉红色的外套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嗯， 对，像我们那边的话，就是你想找什么颜色都有。 嗯，所以刚回到就是这个黑白这两色啊，你觉得那个时候很灰暗，然后可是最后你在灰暗的这个城市也待了5年了， 没错。 然后这个黑白这首歌其实重点在于它提醒了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嘛，对不对？ 对， 要为自己而做。 对， 所以因此就是决定让它变成这张专辑的主轴嘛。 嗯，没错。 哦、OK， 在专辑当中呢，我们现在听到紧接着黑白的这一首歌曲，为我们介绍一下 《尾端的车厢》。 嗯， 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最老的一首歌 哦。 这首歌曲是6年前写的。 嗯， 那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聆听者。 嗯， 我是一个喜欢去观察身边的人事物。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像就是一个车厢里面，就是一个捷运也好，火车，我觉得我们人生是很像的。一列车，就是有些人比你提早上车，也有些人会提早离开你。 或者你 也不晓得谁会陪你走到终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路程就是人就像是有季节一样，朋友也是像有季节性一样，一个季节就换一批新的认识的朋友，旧的就离开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可是我又不希望去，我很想参与里面，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站在外面看那会更精彩。所以我就写这一首《尾端车厢》。就是如果我坐在最尾端最后一个位置 看着大家， 我可以看到整列车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而我可以很低调的 当一个观察者。 对， 你曾让我那么疯狂，也仅此一场，不会遗忘，放在心上。你说了谎，原谅我全都遗忘，我才疯狂受伤，放心上几次一场。 其实呢，就是在歌曲的曲风的编排上面，在尾端的车厢之后，紧接着就是在这张专辑黑白里面，你有做了两首很短很短的，大概半分钟的，算是有点像是那种开场或是 interlude 那种，然后帮下一首歌做一个铺陈。 对， 那在尾端的车厢过后呢的这个 I do， 然后再接下去的从此以后，其实也是听了会觉得感动，我就觉得。Someday, 大家知道，就是听 a cappella 的纯人声，是一种很纯粹的，没有乐器的，没有其他东西的那种鸡皮疙瘩，就是直接起来的。其实呢，在 I do 跟从此以后这两个，算是一个一起接下去的一首歌曲。那我很好奇哦，就你在做音乐，从几岁开始做音乐？ 我开始学习音乐是在幼稚园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然后我唱歌是在3岁的时候，跟着妈妈一起登台。可是我创作呢是16岁。 然后真的进入到就是编曲部分呢？ 编曲部分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开始接触， 然后从二十岁一直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比较擅长跟拿手的曲风，或是喜欢的？ 我觉得对于我喜欢的音乐，我是每一类型的音乐我都会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太广泛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音乐的存在都有它的一个价值。对于我自己擅长的，像大家现在听到从此以后，我觉得这个是最原始的我。对，因为我毕竟自己是歌手，然后也是声乐老师，我觉得一个歌手的责任就是把歌唱好。所以这首歌曲我写的时候，本来它的编曲可以很花巧，是我希望让大家听到的就是颠覆大家对于一首浪漫情歌的那种看法。所以我把所有乐器抽走就不要，然后我就让我的钢琴师就是温奕哲老师，我们就是一人在一间 studio， 一人在一个 booth， 然后他一边弹我就一边唱。 所以是用同步录音完成的。 对，同步一次 one take， 从头唱到尾。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来完成这一首歌。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是没有间断过，我们是从头唱到底。对，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从此以后。我不知道这个是那个就是同步录音做的。 OK， 我们一起来听听。 幸福不会有终点，我想 Vic 有说到了，他说觉得歌手的责任要把歌唱好。所以虽然呢，其实等一下我们会听到他的上瘾，他在里面就是编得很丰富很满，然后其实很棒这样子，但是他可以做到那样，但是他可以选择我不要怎么做那样子。 对， 所以这一首歌曲就现在你解释了说，哦，原来是同步录音，我才可以理解说，哦，难怪为什么第一次听的时候是这么的感动。因为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录音技术越来越发达。因为其实Vic 刚一进来就说，听说你是配音员， 对， 然后我就说，哦，对，我是配音员。好，然后其实你知道现在录音技术越来越发达，那像我们这些在做录音的用麦克风的这些人，其实容错率已经越来越高了。它不像以前，然后我会听到一些前辈这种怪物们的那种。说什么一个稿子下来完全不会 NG， 然后全部就一次从头录到尾这样子。然后可能现在自己录音也许常会录一句话觉得这个不好听，我要重新再来。那其实对音乐唱歌的人也是这样，很多的整个音乐工业是这样子，就是唱了一句以后制作人听觉得这句没有感情，好，我们挖掉，我们来录这一句补这一句。但像听刚刚从此以后Vic 里面唱到那个每一个呼吸，因为都是同步的，每一个 的那个东西，那都是有感情跟生命在其中的， 对， 那个剪不掉的。 而且就是这一张专辑，我们非常允许瑕疵美 哦， 对，就是我们不去做什么修饰，就是自然为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瑕疵美，它是一种美，太完整、太美的东西，反而会觉得缺少了温度。 对。刚刚有说到，其实我们最早在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可能是这一首《不远》。然后 Vicky 有说，这首歌是写的时候故事比较特别一点。 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首歌的故事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写故事的习惯，像写微电影的啦，电影。 哦，你自己会把故事写下来？ 对，就是我有帮一些剧组他们写写故事，去让他们拍。然后这一支 MV 的这个不远 MV 的这个故事，是我本来写的一个15分钟的微电影。然后我写这个微电影，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太多人对于爱情这件事情的看待，速食现在已经速食时代了嘛，所以而且要么就是很多人会追求。过分浪漫 哦， 太轰轰烈烈，很刻骨铭心，才觉得这样子才是感动。而我有时候我在想，像一些爷爷奶奶啊，他们的爱情故事，那个年代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很轰轰烈烈的，可能很简单的。所以我觉得，难道这简单的小幸福不存在了吗？过后我再去回想，我这几年来，近年来说。得到的一些感动我的事情，其实都是很小件的呀， 都是小确幸， 都是小确幸，这种东西是让我很记得很深刻，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够写这种东西，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故事，小小的感动，一个小小的糖果，可是它却改变了一个非常固执的一个男人，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然后就写了故事，再把这首歌写出来。 哦，先有故事，然后再开始写歌的。 对，就是这个微电影的主题曲。对， 我们来听听这首《不远》。 最后的一场不再远，绕了一圈，终于发现。 察觉只说不听的世界，洞悉无处可去的秘密，你愿意用真心来交换吗？请听环球小球庄娟英巴斯特耳朵。你是 你有谁

感动。 在下午的3:37，继续回到飞碟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的呢就是 Vic 张雨辰。 嗨，大家好。 刚刚呢，雨辰在跟我分享这首歌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在下午这种轻松悠闲的时候听，是因为他还是用很轻松悠闲的方式唱了这首歌。 对，非常的轻松。因为我这首歌整首录音我是坐着唱。因为我很爱坐着唱歌，因为觉得这样子是很轻松很自在的。所以就坐着然后录了两次。也是因为这首歌也是一个 take 唱完。 是。 然后第一次是我们试音就是去暖声，然后就是开嗓。然后唱完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哎，这首歌其实不难唱，可以一次唱完。 哎呦。 对啊，就问我要不要，那我就说好啊，我们就好吧，来啊，试试干啊。然后我们就唱一个。唱完了就觉得，哎，好像很不错。然后就听回播一次，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啊，那就录和声啊。和声也是唱一次，因为只有一轨。这个我们尝试用最简单的两把吉他，然后一个主音一个和声。就不花巧，简简单单的，然后就那个和声我就跟着这样子唱，唱完了就也没有特别的编排什么，就唱顺其自然。唱完了过后就听，哎， OK 耶，好啊，那怎么办？下班啦，走吃饭。 好快哦。 然后你就出去了。对啊， 天哪，四就是等于四轨嘛，对不对？两把吉他，然后一个 vocal 跟一个和声。 对，然后还有一个轻轻的，就是大家 摇铃的那个。 可是这个我们不是用 shaker。对，因为 那是用什么？宝特瓶吗？ 不是，我们是用一个刷子。然后还有一片木板。 哦， 对，我们用 刷子在刷木板。 对，刷子刷木板刷出来的。 哦，为什么那时候会选这样子，没有选 shaker 啊？ 因为 shaker 我们有尝试，可是觉得 shaker 它打不出那个 轻松的感觉。 对，它来的太过 刻意了， 太过，就大家都懂，这个就是 shaker。但是我们想要做一个，它听起来很像是 shaker， 可是它又你又找不到这样子的 shaker。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啊，拿木板来刷。 好的，所以呢就是非常轻松，就是录完了这一首歌，很快唱了两次就结束了。那就是我接配音班最开心的就是这样子，就进去然后录一次试音完了，第二次录完客户说你可以走了，拿钱咯。 对，多么的开心啊，天哪， 多么的快乐啊。对，之前我在听那个给我们的歌的时候，我就想说给我们的歌在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是你要给歌迷的吗？还是你要给谁呢？ 给我们的歌这首歌曲是写给歌迷的。因为我虽然出道那么久，可是我写过很多给不同族群的人。 对，写给狗的都有了。 对， 我们一开始听到 的。对啊，然后像写给妈妈的啦，写给就是所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想来写了那么多种歌，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歌给支持我那么久的歌迷朋友。所以我就好，这一张是第一张专辑，我就要做一首这样子的歌。所以我就写了给我们的歌。所以它就是一种很简单很轻松，因为对，我想说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表达，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关系。对， 然后呢就把这个给我们的歌，就给歌迷的歌放在压轴，然后最后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呢是待续 to be continued， 当然就希望未来还可以听到更多更多的 Vic， 更多的你的创作跟声音跟歌曲。今天有讲到啊，就是说其实你学唱歌这件事情，然后自己现在也教唱歌这件事情，这中间你应该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发声跟歌唱理论吧，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自己的理论是什么呢？唱歌，或是说话，或是发声？ 我觉得唱歌，像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最舒服，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放松，是不是？因为前一阵子我的访问，我才也是遇到一位唱将级的，然后他说，没有啊，就是你唱歌其实是需要出力的，你是需要 hold 住的，你是需要等等。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有点觉得有点吓到，因为跟我自己理解到的那个发声理论也是有点冲突。那你自己呢？你就觉得就是放松就好？ 觉得放松，因为唱歌它就像是讲话，它就像讲故事，就像我们配音，所以只不过是说我们的台词是有旋律，对，所以其实主要就是你要你想要表达什么，你怎么去理解你现在要讲的这一首歌，那你要怎么去唱。对于我来说，当然如果你说是唱一些比较 classical 的东西，那你说要 hold 住用力的，那是对的，因为毕竟唱歌它真的是需要用到丹田去推我们的声音啊，尤其是高亢的时候，或者叫拉长音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到力度，可是对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唱歌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表达你这个故事，对，就是可能并不是，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飙高音就加分，不是 hold 很长的音，转很多的音，很技巧性的，对，这一些它只能够是它会让人家觉得哇很厉害耶，可是有时候最就像我不远一样，最纯粹的感动，最简单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是会让你记在心里面 哦， 对。 同样就是我在学习配音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自己体会到有两个派别，就跟你知道金庸笔下的武侠一样，有内功派跟外功派，然后内功派呢是走情感面出发的，就是你要练内力，所以你其实你要试图用自己的情感去把你的东西呈现出来，那这个东西比较难学，然后也比较难以就是用几个要点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啊，另外一派呢就是外功派。外功派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一看到这个练武的就觉得哇他练武奇才，他什么太阳穴高高隆起，然后他的那个什么肌肉很结实，然后会打拳要打一套招这样子，然后换在我们的声音表演上面可能就是技巧派的。他可以告诉你说你在这边你要用一个什么劲，你在这边你要拉一个什么音，你在这边会让人感动。这样子，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用法啦，对不 对？各自巧妙，我觉得重点是会用才是重点。 对啊， 真的是会用出来才是重点。今天呢 ，Vic 来到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在放上我今天就是吓到我的一开口之前，我们请 Vic 先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对于你有好奇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呢？或是最近你有什么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吗？ 公司还在安排中，就是跟大家见面的这些一些可能音乐会啊，还是什么的见面会啊。可是如果大家想要 follow， 就是更知道我更多我的消息的话呢，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或者微博，或者是 IG， 都可以找到我，只需要搜索张雨辰。工厂章与你同行的雨，良辰吉时的辰，就可以找到我啦。 太好了、 yeah ！ 第一个sound下去，我就有预感，就是放进去听的时候，第一个sound，我觉得这一张是好听的，就是这一张不是乱错的，是有 sense 的。你有考虑过出一张真的就是这种 R&B 的专辑吗？整张哦， 有哎、欸，我有我，因为 我很喜欢唱这一类的東西。 对啊，一定支持， 谢谢， 我双手支持你出整张。 好， 对，我们今天最后就用这首《上瘾》跟大家说声再见，希望大家都可以对好音乐上瘾，对 Vic 张雨辰的音乐上瘾。谢谢 Vic， 谢谢， 谢谢。 早晨，你是焦虑甜蜜的陷阱、感觉太致命，越是危险越是疯狂，早已来不及、看你的眼睛，心跳太快，压抑不了着迷的激情、不能说的秘密，越是上瘾越是不管安全这东西、时间拖延时也来，这只狂者无法忍耐，是真爱还是崇拜，我不明白。 Cause I'm addicted， I'm addicted to your love， 不意外让欲望承载。 You're so high， I'll make you mine。

I'll Never Love Again， 我是欧马克，在这边呢要跟你说一声拜拜。如果呢你等一下呢会继续锁定飞碟电台台北 FM 92.1， 或是呢你是利用网络收听，或是呢你是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收听，那我还会再继续陪你到5点钟帮桃子姐代班桃子晚报。其他人其他的朋友们再见了，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And 不要忘记了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See straight. I'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I don't wanna wait for it. Vorrei che credessi in te stesso, ma sì, in ogni passo che muoverai qui. 听美上帝美声，人世间的第八大奇景。波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记录。 Finché vorrai, finché vorrai, finché vorrai. I step outside, it's like I'm breathing you in the air. I can feel you're there. 小许葛洛班 Dua Lipa 阿妹等巨星跨刀，震撼乐坛 Time to